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是一种那欢乐的心境，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山东省宣布建立国有企业倒查机制，对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而造成损失以及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实行了重大的决策终身责任追究。云南省12日公布省内各机场无人驾驶航空器禁飞区域，举报黑飞最高可奖励10000元。江苏南京再出十条新政严控楼市，包括新购住房3年内限卖，新房开盘需公证机构摇号，严格落实购房实名制等强制措施。湖北武汉近日正式公布武汉市2017年拥抱蓝天行动方案，其中将首次实行重点工业企业错峰主产，并对于干洗行业进行规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inside, deep inside, inside.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挣扎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零散散，我爱的人 守候在你的身旁，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放，永不再出航。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忧伤，害怕这思念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等待你给我

潮湿。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伤太重心太酸不必承担，就算现在依然犯无心誓言，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爱太累分太乱没有答案，难道不能坦白当放声呼喊，要死心底埋头一个人很痛很难、记得明天新的日子划分手两个字，你抽烟隔着窗子几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是那么潮湿、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放手太重心太酸不必承担，就算现在女人很无心释然，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难道不能坦白的大声呼喊，要从心底埋走一个人很痛。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伤害重新太酸不必承担，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爱太累梦太难没有答案，难道不能坦白的大声呼喊，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很难不勇敢。 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傻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痴迷？哦、爱你就等于爱自己。我想你的难题，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一眼看着你，就像接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不是你所有的秘密。

去，比未来多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引领散散，我你都来听了。

续在挣扎，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是不是你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剩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脱下。你都没有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煎熬，你就开始要逃。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 心意，何似在人间？

觉，拒绝都嘲笑了半夜，我只是很梦想这心人的窗。我听见孤单在冷冷的夜晚，只被爱刺痛却记着我胸膛。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断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换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撩过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但我们总有来晚如梦如幻。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换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撩过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但我们从头来晚如梦如幻。我听见拒绝又嘲笑了黑夜，我只是很动向着心扉的窗，我只是很动向着心扉的窗。 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迷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再听听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里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